这一刻独自望着星空，从前的错觉早没变过，寂寞可以是燃烧，也可以是小小小小只有这拥有。那一年我们望着星空，有那么多的灿烂和梦，至少回忆会永久，说不变星空陪着我。 听到这首五月天星空，看不到的拥抱是不是叫微风？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不是就叫寂寞？时间偷走初衷，只留下了苦衷，你来过然后你走掉，只留下星空呀。这种情歌唱起来真的是让人想到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啊。不，我最近大概的状况啊，倒不是这个，我最近大概的状况是钱不知所去，一贫如洗啊。 TFBOYS 大梦想家。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陪你不冲刷，力量无限放大。我们被小事打扰，为小事烦恼，不管何时间赛跑，未来的最终男主角准备准备好，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想象出心底展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随岁月飞翔，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我们慢慢的成长，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想象出心底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未来是什么样，机会每天会有，现在就一定要闪亮。就在你风的方向，把它真的真的唱，用心这一次疯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加上去蜻蜓展开了翅膀，飞到

不管这些数字出现是在前面、中间还是后面。 没错，就是这样的。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只要您找到这样特殊号码的100元，就能兑换一箱六瓶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大家记住，活动时间是即日起到9月10日，活动地址是在军阳西大街宽博大酒店1楼或燕江人民医院斜对面佳美文创中心2楼。大家记住，咨询热线是5899020，5899020。活动时间只有10多天，机会不容错过。好消息，好消息！庆中秋，迎国庆，全程搜集百元袋子号、顺子号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到9月10日，特殊号码100元现钞即可兑换价值1000元的茅台镇52元浆酒。你有这样的100元吗？前三位或者后三位或者中间三位的顺子号、袋子号，100元人民币1张，如号码为11122221323234等，即可兑换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1箱，52度6瓶装。活动现场可以免费品尝，现场后换。机会不多，本市名额1000件，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1箱，只需特殊号码百元现钞包回家，竖品牌打口碑，好酒也怕巷子深，品质怎么样？欢迎大家免费品尝。活动只有10多天，请赶快行动吧！指定兑换地址：居阳西大街宽博大酒店1楼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佳美文创中心2楼。兑换电话：5899020，5899020。兑换时间即日起到9月10日。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雪雷陪着你啊，一路上唠唠嗑，说一说不成比例的事情。姚大大留言说，最近喜欢上了漫画《海贼王》，当中有个卡通人物呢，他是那种外形穿着武士盔甲的壮汉，但是他的声音却是那种波浪声，非常的娇媚，这跟他的外形简直就是反差太大，不成比例了。如果姚他爸，你们家孩子说，爸，你这么大了还喜欢看动画片，跟我抢电视看，你太不成比例了。宝宝要看天线宝宝。任贤齐，任逍遥。 让我飞也好，让我飞也好，怎上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出身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只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想不补不老，将来生生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心不能混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 谦也骄傲，成为一个原子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濡步步老，深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上，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 听到这首歌任贤齐任逍遥，我觉得年纪越大越会觉得啊，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过得逍遥一点，是吧，自在一点，然后等到老了才不会后悔。听到这样的歌啊，有的时候觉得对青春的怀念会让人觉得心里酸酸的，因为它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所以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你出走半生归来的时候依然是个少年，或者你出走半生归来的时候不是个少年，但是是一个实现了理想的有钱人的有钱人。 OK， 决定蔡依林诗人漫步。 你是诗人漫步在风花雪月的早晨，你不怕冷，外头的气温正温和，你微笑着，我的眼眶却红了。你是诗人细数窗外雪飘落多缤纷，你很快乐享受着孤独的片刻，你多天真以为一切是这样的，想的都会成真，难过的都没发生，梦想再大你还是可以

陈美玲，情不自禁。这里是陪着你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布鲁斯跟刘洋说，我生活当中不成比例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我减肥很努力呀，可是结果真的很糟糕哎。我是这样啊，每次我减肥结果不好的时候，我心情糟糕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哎，我想把我的健身教练和美发小哥关在一个屋里，看谁给谁先办卡。罗志祥，我不会唱歌。 这首为你点播的歌，如果我先哭了，怎么唱到最后？是的，感情不是 K 歌，音阶一字不漏，多简的感动，我也懂。奶奶的手不能颤抖，紧握着就能感受你比我难过。谁写的歌词那么适合分手，我怎能舍不得？我努力唱完主歌，我忘了头一年有，我到底哭什么？哭什么？明明搞笑的，我努力才好朋友，我忘了是谁哭了。就算你不记得这首歌唱完的是我。 干杯啦，没有扛的扛的不回家，明明多久的最窝囊，全球的人最奇葩，每次忙

和曾宝仪送上的一曲《冰点与沸点》，这首歌是黄磊的那一盘特别文艺的专辑叫《等等等等》当中的一首歌啊。《冰点与沸点》呢，其实唱的是男人和女人，女人有的时候可能在沸点上，男人有的时候就在冰点上，节奏完全对不上。女人会觉得我一切都给了你，我爱你，甚至失去了自己，男人却觉得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呀？你要想分就分吧。女人会觉得我这么的爱你，你都感受不到，我爱的都已经每天都在伤心，都在流泪了，都伤到自己了。男人却觉得，哦，你要如果觉得我们的爱有点多余呢，那你就对我无情一点。你看，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啊，冰点和沸点。嗯，爱永远说不清楚。这个时段，早安长颈鹿小雷就陪你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好歌继续 ，Bye to 爱又爱。 爱不完你的眼神，静静地呵护我，爱不完你的柔情，悄悄地抱着我，情不尽到你身旁，希望能扶持我。轻轻地说，最爱你的是我。告诉你，每次每次你瞒着我，感觉要拥抱不尽的快乐。告诉你，每次每次不在意我，会感到失落。多少次天长地久算是什么？我爱你比银河星辰还多，多少次起起落落算是什么？只要你无悔陪伴我度过。感到失落，多少次天长地久算是什么？我爱你比银河星辰还多，多少次起起落落算是什么？只要你无悔陪伴我度过。感觉要拥抱不尽的快乐，告诉你每次每次不在意我，会感到失落。多少次天长地久算是什么？我爱你比银河星辰还多，多少次起起落落算是什么？只要你无悔陪伴我度过。 现在是9: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S.H.E 这三个女孩子呢非常有意思，到现在为止即便也已经三十多岁的年纪了，但是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那种打打闹闹，跟一群长不大的小女生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前两天呢还看了 Selena 跟大厨 Steven 老师做的一个网络综艺节目，在里面 Selena 是率性又本真，又哭又笑又闹又叫，有的时候真觉得能够在电视面前来表现自己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在歌声当中，你也可以听到更多歌手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来听听这一位，他是刘凤瑶，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送给你，名字叫做《借你疗伤》。 舍不得看你难过，守护着你的脆弱，像颗坚强的泡沫，明知道碰就破，明知道没结果，也没有办法退缩，再多爱还是寂寞，越贪图的越懦弱，三个人如何快乐，这感情像拔河，越拉扯越折磨，可不可以就到这让爱解脱，再多原谅，再多坚强，都是荒唐。你不过要借我的胸口疗伤。感情若没承担，想喜欢就喜欢，再辗转几个臂弯都是遗憾。我就听你说谎，看你流浪在谁身旁。你不过要借我的肩膀疗伤。如果爱随意开了又关，没有醒来，不够勇敢，怎么原谅？再多坚强都是荒唐，你不过要

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在今天，你会考虑带着孩子去一趟儿童乐园吗？这两天呢，我在我的朋友圈就看到了一个官方发的广告，客户的名字叫做恒大童世界。之所以上线这个广告呢，是因为恒大正式宣布他们将打造恒大童世界的主题乐园了，而且一次要开15家。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放烟花、蒸桑拿、Coco、Hanako、Mango Mango、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 咖啡咖喱咖喱，雷克斯告诉大家，恒大童世界呢已经正式宣布要开建了。它的定位是全球唯一的全室内、全天候、全季节的大型主题乐园，而这个乐园呢，主要面向是2到15岁的儿童，以中国文化、历史和故事为核心内容。而且这些根据中国文化所来建设的游乐园里面的元素，还包括了盘古开天、嫦娥奔月、哪吒闹海以及宝莲灯等传统的我们所熟知的神话故事。而恒大集团呢，已经在长沙、开封、贵阳、苏州、镇江等地来落户，计划在全国要布局15个恒大童世界的项目，具体会在未来的2到5年陆续竣工开业。每一个恒大童世界都将会设有33个大型游乐园项目。说到这里，说实话，我还是挺期待的呢。 看你的眼睛，写着诗句，有时候狂野，有时候神秘，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脚步虽乱了，但是心甘如意。 爱一个人常常要狠下心，仿佛手中捧着水晶。 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没有负担秘密，干净又透明。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独自

又是什么让我们期待？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活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能算什么？ 都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中国主题公园行业发展模式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国内 70% 的主题乐园呢处于亏损的状态， 20% 持平，只有 10% 实现了盈利，约有1500亿元资金呢套牢在主题公园的投资当中。而这些数据呢折射出了经营主题乐园的难度。国内品牌的主题乐园还要面对像迪士尼、环球这样的外来品牌主题公园的竞争，他们投资成本高，回报周期长，收入大多来自于门票，而缺乏具有新意的产品。即使是对于恒大而言，2到5年内要建成15座主题公园呢，显然也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而对于这个口气很大的主题乐园建设计划，恒大的目的呢，会让人有所困惑。借助主题乐园业务提升股价，或者说以主题乐园的名义来继续拿地，都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3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